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最紧要。 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几好啊，又录节目啦。第一节讲下梁文道啊，好想讲佢啊。 点解呢？ 睇到篇文咁啊，大致内容就讲紧即系香港依家政治生态啊，泛民主派啊，有边啲人喺度搞啲嘢添烦添乱啊，结果导致到个民主大业啊，即系受到攻击啊，做啲嘢系即系呢个亲者痛仇者快啊，讲埋啲乜嘢啦。 嗯。 其中一部分咧就点名嘅，就点咗呢个热血时报同埋呢个富人媒体。 嗯。 咁啊。呢两个网络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新闻平台啦，因为有阵时候有啲抽水文嘅新媒体啦，即系大家知道我唔会同佢哋啲话事人特别 friend 噶啦，容乐琪嗰啲傻噶嘛，系咪先？我唔会同佢 friend 嘅。咁黄仁达嗰啲屌教主啲人，亦都冇乜好讲啦。但系即系我未至于到即系我唔中意呢啲人，我又要走去砌佢。嗱，你话呢啲媒体系咪添烦添乱？系咪即系喺度其实帮紧阿爷手？使乜你去讲啫？人哋自己会判断噶啦。 嗯， 我系撑佢嘅话，佢做好多嘢我都信佢，即系等于郁敏啫嘛。如果我系撑佢嘅话， 嗯， 佢讲乜我都信噶。 系啊， 即包括而家喺东方开节目，屌个肥佬仔啊，屌个泛民主派啊，咁呢啲，你如果你中意佢，你可以信佢噶，有乜所谓啫？呢啲等大家自己判断咯。 嗯， 即系但系你用一个咁样嘅逻辑咧，佢个逻辑系咩咧？就话呢两个媒体咧，大陆系唔使翻墙可以睇得到嘅。 嗯。 嗱，我覺得有多少智慧嘅，即係咁講。如果阿爺唔使你翻牆都睇到嘅，即係佢唔覺得你，即係唔好話係阿爺嘅嘢啦，起碼佢唔覺得你對佢有咩大影響啦。阿德話曬一定封冚你噶嘛。但係我想講，你梁文道有乜資格講？ 喂，搞到 全香港人都知道呢、這個嗰啲咩鳳凰衛視啊、陽光衛視嗰啲，即係對外嚟講係香港嘅媒體嚟噶啦。你有冇當過係香港媒體？ 嗯。 吓，呢啲电视台香港人正常唔会装噶嘛，除非你屋企冇计，管理公司装咗，你有得睇咁解啫。呢啲电视台你唔会当佢系香港电视台，你不嬲知道阿爷搵人扮香港电视台啫嘛呢啲。咁你喺嗰度起朵嘅，你喺嗰度做节目嘅，咁如果用同一个逻辑，屌你梁文道依家唔系头一共啊， 嗯， 系咪先？仲有你仲可以喺大陆喺啲大学度讲学喎，吓讲 show 喎，收钱喎，上电视台喎，哇你咪仲严重喎黄杨达，我深信黄杨达都上唔到大陆，系咪先？ 嗯， 即系上唔到大陆嗰啲节目。你仲想得，仲可以评论政治，评论共产党。你梁文道唔喺凤凰卫视，唔喺阳光卫视讲共产党六四。 嗯， 吓、啊、你唔讲佢嗰阵时，以前嗰阵时呃咗啲中国人啊，即系同呢个国民党对着干嘅时候，佢够应承好多嘢咯。即系呢个一阵第啲题目再讲啦吓。你唔去批评佢？ 唉，搵食啫。 搵食我知道，搵食大捻晒。咁问题就系、是， 而家 你自己搵食咪算咯，你辣人托咩？依家即系大佬，你又唔系嗰啲啊？屌我依家我又为依家输烂啊嗰啲，即系你占据道德高地。即系你话郁敏出嚟嗌嘅话，我都唔敢驳佢啊。你有冇个仔俾人拉过啊？我确实系冇，不过为咩事俾人拉咁解啫嘛。咁、 嗯、 但系看官自己决定啦，系咪先？我如果中意佢嘅话，我咪撑佢咯。呢单嘢一定系屈嘅咁。你甚至乎讲埋佢仔以前喺香港嗰单都系屈嘅都得噶，系咪先？唔系啲戆鸠啊，去贩毒点去卖啲假嘅毒品咁白痴噶？咁、 嗯、 呢世界好多原因噶嘛，俾人屈又得，真系白痴又得，系咪先？咁、 嗯、 但系你梁文道都讲乜咧？我都唔明白，完全唔明白喎、啊。咁、 嗯、 但系佢又学人写篇文咁喺度讲，即系呢啲咧，我话啲其心可诛。 嗯， 原本可能我都唔会怀疑佢，依家我真系怀疑佢呢条友系投咗共。你写呢篇文章俾我嘅感觉就系你继续去分裂其他人咯， 嗯， 继续去搞分化咯。你唔好理啦，即係如果你對呢個民主大業啊真係即係講到自己係咁支持嘅話，咁依家我哋講緊啊嘛，阿爺已經一錘定音咗啦，嚟緊要搞嘅都唔知搞啲乜，都係抗爭㗎啦，咁可能又佔中又勝， 喂，熱血公民嗰啲支持者你唔爭取啊？ 嗯。 又或者係呢個會睇富人媒體嗰啲泛民主派支持者你唔爭取咯？ 嗯。 係咪先？即係嗰啲友會睇佢啲嘢，唔代表佢認同嗰班友噶嘛？即係我都相信有啲人睇富人媒體唔會覺得，哇！因為我好撚欣賞阿容樂琪，所以我睇佢噶嘛。我睇文啫嘛，啱唔啱啊？即係你啲文冇文匯大公咁難睇，我咪睇你咯。如果唔係話，我直頭睇文匯大公啊，係咪先？咁嗰啲人冇嘢㗎，你都係要爭取對象嚟㗎嘛。你講一啲咁嘅嘢。咁你跟住你喺度分化到，大家就覺得就係、是、哦，原來會撐阿達或者會撐呢個容樂琪嗰啲咧，屌你咩都係投共噶啦。講嚟做咩呢啲？ 唔係我，唉，所以即係呢班人係冇辦法噶啦，即係去到呢個位唔團結就緊噶啦。即係不過我就覺得睇自己啦。即係呢個幾禮拜嘅新聞，即係一日比一日悲觀嘅，對於我嚟講就係、是。你话 OK 咁倾啦，倾啦，倾啦。 唔系啊，所以即系我想 唔好咁天真，倾要冇咩？ 又打断你啦，即系点解要攞梁文道出去讲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人就算噶啦，大家知道就算捻数啦。即系以前喺香港嘅时候，佢个天空好高好阔咩？ 嗯， 冇啊，香港搵唔到食啦。即系老实讲，搵食啫。咁你喺香港做文化人搵唔到食，你喺第度搵到食，咁咪你叻咯。咁啊系咁多咁，你而家你翻大陆搵食嘅，我知你点啦。你咁捻讨厌呢个政权，咁捻讨厌呢个地方，你翻去做乜嘢啊？ 嗯。 系咪咁讲？留喺香港嘛，做文化人一定要开到饭嘅咩？开唔到饭都得噶嘛，啱唔啱啊？阿毛都好长时间开唔到饭噶，咪够坚持落去咯。佢话我唔系啦，不如我上去阳光卫视，上去凤凰卫视讲下嘢啦。屌你死啦，老母！ 算啦，唔好咁兴啦。 不过咪跳就跳咗落去啦。即系点解咁兴咧？即系泛民主派嘅支持者或者泛民主派嘅所谓大哥又唔争气。 嗯， 吓、啊、我哋嗰啲又冇办法惯一铺、嗯，即系跟建制派。如果唔系，屌识时务者，我依家得噶，我话要翻翻转头跟都仲得，俾大家屌啫嘛。咁喺我的角度，你哋即系泛民主派支持者，大家自己 friend 你屌，我又唔会死嘅。不过可能我钱真系多好多噶、哦， 嗯， 我可以做得出噶。咁、 嗯、 但系做得出嘅时候，自己知自己事咯，知定咯，就唔好出嚟扮晒嘢咯，讲乜啫？系咪先？阿马底算啦，讲都费事讲啦。咁但系即系呢啲友又要咁，呢咪烦贱咯。不过嗱，啱啱嗰度谂住拉开讲第二个话题就讲政改嘅。依、家其实好明显啦，一定有筛选啦。 系咯， 吓、啊、一定仲要嗰个提委会做到大比数通过， 系 提名你先有选啦，即系冇得选啦。 而家传就话，提委会一定要过半数以上先可以通过啦。另外就系入闸， 就算唔过半数，你都冇资格选啦。提委会点样组成啊？ 系啊，入闸嘅人就最多三个啦。OK， 就好似即系过去选特首咁样啦，基本上乜嘢都冇变啦，只不过真真正正落实咗，落实咗啫嘛。 以前咧就系继续嗰几百友去 confirm 边个做特首，依家咧就去拣完之后咧， 就怼翻出嚟嘛。 拣几个系接受得到嘅， 系啦， 攞翻出嚟咧，你班友就以为有得投， 系啦。 喂，有普选，唔通唔要？即系政府嗰个口号嘛， 就系扑街啦。 嗰个系咪真系普选嚟啫？ 喂， 普选嘅定义唔系你有个候选人俾咗我，我有份投票叫普选，大佬。呢、个候选人佢能唔能够参选，我都要有份参与嘅，大佬。我要有一揀係咁樣揀㗎嘛，原來你揀曬俾我，揀個爛橙，揀個爛啤梨，揀個爛蘋果，跟住我喺幾個爛嘅當中揀一個我可以接受嘅，屌揀嚟做咩？老實講，如果真係最終個結局係咁樣嘅話，你應該泛民主派或者呢組織，我哋應該去做啲咩？就叫大家唔好投咯。既然都係一場假嘅戲嚟㗎啦。 唔係呢個就我哋一陣再踢落去啦。但係你成個局面嘅而家就係話 ，OK， 阿爺最叻識 set agenda 㗎啦。OK， set 咗成個局勢 ，set 咗成個框框。你成 嗱，我真係 成班人冇得喐㗎啦。 我今日當我燥啲咧，我好拗頸。阿爺就唔係好叻識 set agenda 㗎，係我哋啲人好撚柒，好蠢。成日跟人哋 agenda 走啫。 咁 即 係 人哋踢爆話黑金嘅時候，你日日出嚟講黑金。边个同你讲黑金啫？你讲紧普选，讲紧政改，你咪日日讲翻政改咯。至于嗰啲嘢，我冇犯法，讲完 系咯， 咁啊讲完噶啦嘛，你又跟佢玩咯。嗱，依家咪自己捉虫咯。你又讲完一大轮，口是心非啊，前言不对后语，又话系捐嚟选举嘅，跟住又话唔系嘅，又话捐俾政党，不过我自己待多咗几日。你呢啲咪捉虫咯 ？ICC 今日做你系咩原因啫 ？ICC 今日做嘢，如果嗰日捐俾你选举嘅话，你就要申报，你冇申报过啊嘛。好啦，又如果捐俾政党嘅，你又个人代咗摆翻落政党，嗱呢啲又唔犯法嘅、 嗯。 不过人哋嘅玩下你，等你核突咯，要你交代咯。咁、我依家我咪做你咯，成件事都系讲紧就系、是、阿爷 set 个 agenda， 你系唔需要跟噶嘛，你跟咗你咪戆居咯。咁我又觉得呢班人唔系真系咁蠢噶，即系学我 friend 话斋，阿李少富话斋，即系一个工党嘅主席，成世人都未打过工嘅。 咁你呢件事已經夠灰鞋啦，你明唔明啊？咁大家唔出聲算撚數啦。屌嗱聲，跟住做埋啲咁嘅柒嘢，我覺得有心咯。呢、這個絕對唔係無意嘅，你明唔明啊？唔係真係柒咁簡單。一個人咁叻，你諗下，成世人都未打過工，可以做到工黨主席，一路走公運呢條路嘅。 但 呢 班 呢、這個仲唔係天才嚟嘅？ 唔係，但呢班人冇辦法啊，冇辦法就係話佢哋睇唔到佢哋自己手頭上緊有幾多。有幾多籌碼喺度？ 梗係唔係冇辦法啦？幾多籌碼佢梗係知啦。邊啲會死人，邊啲唔會死人，好清楚噶。唔係當年去支援六四，佢會寫悔過書走。 嗯， 鬱文屌佢嗰啲人唔啱嘅，即係呢樣嘢。老實講，人要保護咗自己係好明顯嘅一件事嚟嘅、 嗯。 但係我哋由呢件事，我哋睇得到佢唔係嗰只就豁出去嗰只，即係起碼佢唔係劉山青啦。 係， 當然好多人都覺得劉山青係戇鳩噶嘛。 嗯， 但唔緊要，我哋咪都有啲尊重啊。 係， 佢願意用自己嘅時間，用自己嘅自由， 嗯， 去為咗自己嘅理念， 嗯， 去做一件戇鳩嘅事。 嗯、 但你只能够尊重、 啊、 李卓人，咁、 嗯、 危险嘅时候梗系写悔过书，梗系走啦。我冇怪佢走啊，佢有老婆仔女啊。 嗯、 即系站喺角度，如果我系屋企人嘅话，我老公唔系咁嘅话，我会嬲添。即系冇几多个清姐嘅咋，个老公戆鸠鸠走上去广州，吓唔系行上去啊。咁啊，动起支五星红，动起支青天白日，俾人拉捻咗、 嗯。 如果你谂下，你系老婆仔女，你可能嬲鸠佢噶，你黐捻线嘅，系咪先？但系冇办法，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阿清姐呢啲系还班办嘅，亦都唔讲道理嘅，亦都系戆捻鸠嘅。但系点解我哋唔敢同佢嘈啫？咁冇计啊嘛，佢老公又咁、 嗯， 啊佢老公咁之后，佢又不离不弃，佢、 嗯、 又继续喺翻个圈子里边。到老公放翻落嚟，依家弯弯地都做唔到其他嘢噶啦，佢、 嗯、 又顶住。咁呢啲人，你 尊重咯， 你要尊重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我其他嘢我要屌鸠佢都，我讲完我都话俾你知，呢、這个人都系值得尊重嘅、 嗯 啊。只不过即系佢有啲嘢行歪咗，或者佢嘅判断，或者有啲处事作风，我觉得一啲都唔民主派，呢、這个系另外一回事。 嗯 啊、但至于你李卓人嗰啲，我真系唔知道你做乜咯。系咪先？依家喺度讲埋呢啲嘢，即系朝早咁啊，廉署去咗肥佬拉度，去咗屋企。我覺得合理正常啊！你跟人哋個遊戲玩咁，跟人阿 Jenda 啊嘛，預咗啦。 妖低能嘅，我又覺得即係跟到傻咗嘅，即係呢班人又係。咁我肥佬禮又冇辦法啦，但係真係唔需要咁樣應咯，乞乜嘢金啫？喂，大佬捐款，我真係唔覺得乞金喎。我正如 首先， 你兩集前都 黑金， 唔係你兩集前都講啦，政黨法咪得咯。 政黨法唔得，你應該一出嚟就講政黨法嘛。好啊，我以後都想知道曬所有政黨嘅來龍去脈啦，啲財政。 係啊， 因為點解你會參選啊嘛？你有機會做市民嘅代言人噶嘛？嗯、我梗係想知道你乾淨啦。 嗯， 咁我咪講政黨法咯，係咪先？ 嗯， 即係以後所有籌款都要規範化啦。 喂，全世界，喂，老實講。大部分人都要 open， 唔系你所有政党法嘅，你所 有大陆都有政党法， 你所有人都要 open 啦、啊，你唔需要惊自己噶。自由党咧，新民党咧， 系啊，你讲政 党法，民仔咧，唔系我当民仔好干净啦 ，OK。咁自由党同新民党咧，做工党咧， 喂，仲未计啊？ 咩钱嚟噶？ 依家帮民建联做嘢嗰扎，本身有 full time 即系中资机构请， 嗯， 嗰啲点计？ 咪咯。 義工， 嗯， 系嘛，佢都一定要话義工噶啦。 拍摊 吓，即系立咗呢条法之后，唔代表呢啲嘢唔会发生。 系啦。 但你應該根據當其時人哋攻擊你嘅時候，你就應該講呢啲嘢嘛。 嗯， 你就唔係話唔係嘅，我待住先啫，又遲咗，唔記得俾工黨。 屌！ 你遲得幾多？你俾人踢爆，你先記得俾，咁即係冇遲過啦。同埋，屌都係嗰句啦，我 friend 真係懟得佢應㗎，即係你成世人未打過工，你係做公運，咁跟住你嗰個組織，你一家大細喺撚曬嗰度打工。即系你话俾我知，屌我好捻个人，我好捻中意噶，即系我攞啲钱咧都系为大家，我都系做大家大位嘢噶。其实你可唔可以你自己出去打份工，跟住你即系义工过嚟做啫？ 嗯， 点解你一定要喺翻个组织度 full time 做啫？ 嗯， 你识唔识避嫌咧？我想问。 嗯， 啊，你唔使一定个干事一定要揾你老婆噶。 嗯， 即系等于点解立法会嗰份即系实报实销嗰份，点解一定唔可以请自己人？点解当年民主党就系杨森请李柱铭请杨森个妹，杨森就请翻李柱铭唔知边个？吓、啊、咁又俾人闹得好紧要，就话你哋屌都唔干净嘅，咁抵俾人闹啊！因点解你道德高地已经蚀咗啦嘛？ 嗯， 咁一样啫嘛，你而家搞公运、搞社运、搞 NGO 一样啫嘛，即系等于依家，譬如嗱，我爸爸过咗身，佢好中意小朋友嘅，我打算搞 NGO 就支援啲 BB 嘅， 嗯， 咁跟住我话我叫我老婆做 CEO， 又打翻份粮20,000蚊个月，你都屌我啦，啱唔啱啊？阿贵你系咪咁蠢噶？点解做啲咁卵样嘅嘢啊？ NGO 啊， 又或者嗰日嗰啲依家好多 NGO 咪籌款揾籌款公司嘅， 嗯， 嗰日原來又踢爆啊嘛，其中一間香港頗大嘅籌款公司又係啲泛民主派啲友開噶嘛， 嗯， 咁咪賺大錢啦， 嗯， 咁啊啲人又屌，我覺得冇得屌嘅，佢如果講清楚冇問題，即係外國都有呢啲咁嘅生意嘅、 嗯， 你老實講，就算社企都面對啲問題㗎，自己籌，屌嗰啲支持者聽節目啊叻，你真係叫佢落去街站嘅時候。 好撚心散㗎嘛，即係嗰啲譬如跟住鬱敏走嗰啲以前嗰啲叫咩人啊，樂樂啊，仲有佢啲 friend 啊，你叫佢坐喺街站度六四啊圍院啊，叫佢坐喺裏面啊，我想過去搵下啲 friend 啊，我睇下佢哋做乜啊，我屌你老尾，你今晚嚟做義工㗎嘛，你又幫我睇住個檔口啦，走嗰度做乜撚呢，咪焗住我都屌佢走㗎，你明唔明啊，我直頭屌啊，你即係唔係嚟做嘢㗎啦，咁係咁咁，你唔好話幫我坐街站啦，你唔好幫我坐站啦，你咪周街圍控咪算數囉，咁所以要有呢啲公司㗎嘛，咁即係，但係我點解要提呢樣嘢，就係咁你自己都冇將啲嘢界得好清楚，跟住你話人哋抹黑你，喂，會唔會係你自己整灰色咗自己先啊， 嗯， 好啦，跟住依家遇到大是大非，你就俾人揸住呢啲把柄，跟住你又跟住人哋嗰個 agenda 去玩，結果所有人都唔記得咗我哋應該傾嘅嘢啦。包括你講政改方案，又冇人提立法會直選啊，或者即係呢個取消功能組別嗰啲啊，咁撚奇怪，今次真係一班泛民主派議員冇人提。 嗯， 除咗社民連啊， 同埋仲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話，一邊就話死拗就係一個國際標準啊嘛，即係佢哋泛民就話唔根據國際標準嘅話啊嘛，但係佢哋完全冇講過一個 point 喎。就是说现在流传落嚟，我们刚才都讲啦，选举委员会一定要是要这样做法，第二样嘢跟住然之后呢就会最后公布呢入闸呢只得三个人拱返出嚟俾你哋选好啦，即係冷静嘅时候。喂，你唔讲嘅就係话假如係咁嘅政府公布出到嚟，你咪表态囉，表态就係话 ,ok, 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嘛，冇人表个态话投反对票。 乜撚嘢啊？嗰啲逢檢機嗰啲見完李飛話自己好撚感動定乜鳩啊？定係話諗少咗嘢話？ 嗯， 跟住嗰啲咩嗰啲咁嘅梁繼昌嗰啲咧，人哋問佢咧會點咧，又唔撚答啊！嗰啲又話泛民主派李國麟嗰啲咧，咁你又計佢，又擺埋佢入飯盒會喎。你我話俾你知，呢班就罪魁禍首，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啊，民協唔計，民協本身係賊。你去搞咁嘅飯盒會俾啲人坐入嚟，結果佢掛個光環就係當係泛民主派，結果咧每次做嘢都唔係泛民主派。你譬如民協呢啲咩又傾又砌，第一我冇叫過你傾，第二我冇見你砌過。跟住咧，你依家話俾我知你係泛民主派啦，跟住咧你係喺度麻痹我啲泛民主派支持者，都唔係嘅，待住先啦，或者咩嗱，當然佢未講啦，但你都諗到噶啦，嚟緊佢都要三票定四票啊，三票。 嗯。 啊，大舊今次唔敢噶啦，睇住嚟啊，佢點敢啫？佢咁嘅話，老蕭都唔知點算，係嘛？嗰票爭唔幾啦，冇所謂啦。因為就算大舊肯制咁啊，陳志全點算咧？ 嗯， 都冇辦法噶嘛。 嗯， 下次唔使選啦。 嗯， 你試過一劑嘅咯。 嗯， 咁啊嗰陣時當係社民連嘅原罪啦。 嗯， 咁又鬱敏頂咗嘛？我成個組織、成個黨得一個立法會議員，你想我點咧？ 嗯， 啊嗰啲咁樣發爛渣亂鳩噏嗰啲，佢咪噏得出咯？ 嗯， 嚇、啊、你民協敢唔敢出嚟講？民協你家都係得個立法會議員㗎，你中國處過咗工黨啦、 嗯， 你可以講㗎嘛？我得我自己個立法會議員，你想我點啊、 嗯？ 你可以㗎，你講唔講 出？ 唔得嘅話，你同我講咩？你見完李飛之後，你諗少咗嘢啫，係咪先？賤人。 唔係，所以我就話，喂，你而家一路你嘅回應就係話國際標準好啦，跟住人哋梁振英嗰日朝早去講咗俾你聽何謂國際標準啊？即係哇 ，search 咗幾多資料啊？大佬揾咗，我谂揾咗廿几日啦，先要揾到点样去驳翻你何谓个国际标准。咁其实你一个姿头简单就系 揾啦，最叻咪长毛。 你传咗出嚟， 揾到共产党以前答应嗰啲嘢嘅。我话知呢样嘢都唔系长毛，净系记得噶啦。有本书《一个世纪的承诺》，就系共产党未执政之前，为咗要打击国民党，就曾经咧应承过好多中国人嘅，我哋一定咧唔能够一党专政，我哋又要有普选。咩叫普选呢？要有一拣嘅，唔能够经过筛选。佢都讲过晒嘅。咁但系佢话咧，屌你都唔识国情嘅，依家唔符合依家嘅国情需要嘛。外边咁多外敌，所有外国人都想我哋中国人死，你哋个个都想我死。咁啊，非常时期，梗唔讲呢啲啦。我哋先团结先，我哋先处理咗啲外憂先，內患慢慢再搞，即係共產黨好中意講咩就論述啫嘛，你肯講你夠膽講咪得咯。咁嗰啲都唔係啊，毛哥嗰啲叻嘅，咁有啲友依家就話抄翻嗰啲，哎呀嗰日何依依好叻啊，攞呢樣嘢走去博，即係共產黨啲官博啊張曉明，算罷啦何依依， 唔係啊你喺嗰、那個。你喺上面真係博有乜嘢用啊？你而家其實係所有嘢都係一個姿態，個姿態就話：喂，而家我好想知道一個 point， 究竟泛民公布咗出到嚟，傳緊啊嘛，已經流傳咗出到嚟，話係咁嘅時候話，你哋點樣去投法？最後落到立法會，即有幾步棋去做㗎嘛？ 你哋一路都喺度仲係斟酌緊，喂，我要國際標準，冇國際標準嘅話，就跟住落去睇下點啫。 香港嘅政黨嘅水平流於咩層面？我舉個例子，當日特首選舉，即係小弟啊，成日都話 CY 會贏啦，跟住俾人變咗涼粉啦。 小學生課外活動組織啊， 小學生課外活動組織嘛，跟住民主黨就好撚信喎，佢信一定係唐英年噶啦。包括我喺亞視做完節目，跟住阿善雞車翻我出市區，咁喺架車度講冇噶啦。阿貴唔好亂諗啦，一定係唐英年㗎啦，我哋好熟㗎啦咁講。咁我當其時我喺個車度，其實我咁諗，因為你知我都好尊重阿善雞。其實你哋係泛民主派嚟㗎嘛，嗰啲係建制嘢嚟㗎嘛，其實佢邊個做特首你知唔知關我咩事啫？同埋究竟梁振英做佢衰啲，唐英年做冇咁衰，對你一個泛民主派政黨有乜關係啫？唔通冇咁衰嗰个做，你就好多嘢夹到佢；衰啲嗰个我就冇嘢夹到佢。你仲系想夹人？你做紧啲嘢冇人中意嘅，即系喺野角度冇人中意，中央唔中意你，香港政府唔中意你，建制派唔中意你，大陆人唔中意你。但系你喺度同我讲，特首应该都系嗰个噶啦，关你鬼事咩？咁嗰只水平你话似系咩啊？政党？又或者公民党仲好笑系咪先？唉，我一定要令到我啲第二梯都上到嘅，所以我陈淑庄又唔选， 唔系陈淑庄唔选，余若薇唔选， 咁 陈淑庄第二， 第二咁啊，战啲人上去，跟住若薇依家成日走出嚟讲 ，sorry 咯，你唔系立法会议员，你就算党魁都好啦，边个听你讲嘢啊？第二，我觉得你究竟为咗你个党嘅发展啊，定系你系心目中有个理念你需要做咧？即系我觉得以前最劲嘅时候就系你余若薇又喺度，吴凯仪又喺度，陈淑庄又喺度。嗰时候阿爷最惊你。你而家换个陈家洛，阿爷都唔知几捻中意陈家洛。你谂下陈家洛同阿陈淑庄比，你估阿爷觉得边个麻捻烦啲？ 梗系啦。 吓，又或者咁讲啦，你觉得余若薇同埋嗰个佢哋后屘顶咗余若薇位新界西嗰个叫乜嘢名？ 郭嘉麟。 吓，郭嘉麟，你估阿爷中意见到郭嘉麟，中意见到余若薇啊？ 嗯， 系咯。但系你嘅政党为咗你嘅政党嘅发展，你就。摆咗嗰两个上嚟咯， 嗯， 跟住嗰个捻样，陈家洛人哋问佢，即系建制派都叻噶啦，问啲问题。你哋成日话搞占中，点解我从来冇见过你哋啲政党领袖啲仔女参与呢啲社会运动？ 嗯， 咁啊，你走去问边个点答啊，都答得叻噶啦，已经系问下戴耀廷，佢话咁就我等个仔自己决定啦。问下何俊仁真系攞命啊！佢个仔就原本应该教书佬嚟嘅，搵唔到食，咁依家再考法律就谂住做翻律师，就接老豆当嘢做。佢话咁你个仔咧都摆明知道啦，出嚟占中俾人拉完之后，律师做唔到噶嘛。呢个冇同个仔讲过，咁大个人成年人自己谂啦。咁啊最扑街系阿陈家洛，认真你就输啦。你系咩意思啊？你呢句说话，人哋问你啊，你四个女定三个女话，点解你啲女唔出嚟参与啊？认真你就输啦。咁即系你唔认真，我认真啦就系、是。 嗯 你呢句说话系咪等于帮阿爷讲紧嘢？人哋依家建制派就系插紧你呢样嘢，你咁样答我，咁你谂下公民党就换咗呢啲人走嚟做立法会议员，跟住依家水我哋，可能我哋辞职公投啊，即系佢夹埋何俊仁嗰啲啊，不过应该做唔成啦。佢哋咁紧要咁紧张个位啊，你叫李卓仁辞啊，成世人都未打过工，点辞啫？系咪先？你叫何依辞啊，稍为有个似样啲嘅人走去港岛区已经惊到死啦。当年小弟喺社记已经又走去同阿郁敏讲，唔好收啊，呢个人都好麻烦噶、啊，俾郁敏屌。啲人緊張咩？緊張自己位啫嘛。咁你話呢啲叫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幫我哋同共產黨對抗，只要佢幫共產黨對抗，贏撚緊啦呢單嘢。 唔 係共產黨啊， 唔係喺翻所有政黨嘅立場就係話，你硬通過，硬通過嘅話，即係或者應該咁樣講，嚟緊嗰三分之二，總之有人轉態嘅話，喂，咁其實件事就係好單簡嘅，就係嚟緊一定係又流失多啲票嘅。 李總啊，我哋講。 你倒不如 我哋讲最简单明嘅嘢好冇？ 箍翻实佢好啊！ 我哋唔好讲箍唔箍实或者散唔散啊！我净系问你一样嘢啫。阿爷依家直头唔同我哋倾，所有嘢都叫梁振英夹硬过。 嗯， 会发生咩事咧？香港？ 我觉得会坐咯。 咪最多我哋咪上街，上完街之后咧， 冇事发生， 冇事发生咯。 嗯， 咁即系话俾你知，阿爷根本知道自己做得到嘅。 嗯， 咁但系我而家你中意玩啲游戏嘛，讲民意嘛，我陪你玩阵咯。 系啊， 我陪你玩阵咯。玩完之后你冇得话我冇做过嘛，我有咨询过噶，不过我睇到咨询翻嚟嘅民意系咁啫嘛，同埋有沉默嘅大多数嘛，同埋你发现就算唔沉默嘅大多数，我人都多过你啦，你唔好理我啲潮汕同乡会有啊黑鬼一件事。 系一百五十万啊，大佬， 你唔俾人哋嘅老婆系潮州人啊？ 咪咯， 依家你知唔知喺广州几多黑人啊？ 嗯， 广州啊。广州净系广州市啊，围绕住沙面附近啊，五六十万就走唔甩噶啦。 咁好多都係做布碌生意啊，做小商品啊，即係大陸買啲平嘢攞返去非洲賣啊。有啲就根本唔會返非洲，連本護照都搣撚埋。不過阿爺都搞唔掂依家，其實好多問題嘅。我咪同你玩呢啲遊戲囉，但係最終大家都知道一樣㗎嘛，佢要揀過去過到㗎嘛，同埋我哋出去唔將㗎嘛，因為香港人好怕死㗎嘛，我哋唔會搞革命㗎啦，我自己都唔會，係咪先？我諗點走啫、或者有啲人我唔會再俾佢點囉，我唔聽囉。咁好啦，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揀做會做到嘅話，你只能夠做一樣嘢，就是、令佢有咁樣衰得咁樣衰，就好似一個世紀的承諾咁，以後都俾人腰心腰肺攞出嚟講。佢擺明就騙子嚟，你唔好俾佢自己仲臉上貼金，跟住就話香港我問過曬你哋啦。你要令到核突子可以怎做，我咪對著幹咯。冇咗份工冇咗份工咯，成個立法會變曬建制派都好事嚟噶。 係啊， 對我哋香港市民有咩影響？同依家冇分別， 冇分別， 因為所有我哋想嘅嘢都唔會有嘅。所有我哋唔想過嘅嘢其實都過到嘅、只不過多咗班所謂泛民主派嘅議員多份工啫嘛。 或者咁樣講，係當你轉曬所有建制派嘅時候，可能個情況。 可能仲好啊，大家都覺得猛啦，因為 係啊，可能係真係調翻轉係。即係令到大部分 咁，即係話我哋依家泛民主派好熟喎、個感覺係咪有啲似呢個八大民主黨派啊，大佬？嗰啲咧花瓶咧、你知大陸又有咩自公黨？自公黨代表黑社會嘅、大陸有國民黨噶嘛、就當年投誠嗰扎國民黨將領剩低一路擺落啦，當嗰扎將領死曬啦，但係仲有噶嘛？即係嗰唔知七個定八個民主黨派啦。你香港依家呢一堆民主黨派同嗰七個民主黨派有咩分別？你今日陪人哋嘅遊戲玩咯，個遊戲咁唔民主，你仲陪佢玩？我都話去到呢一刻啦，今年2014年啦，回歸十鳩幾年，基本法寫咗嘅，如果尊重個基本法，應該俾你嘢俾咗啦。我都話啦，依家出嚟講得㗎，得一樣換一樣啊！我俾你23條立法，但係同一時間你同我取消功能組別，你同我真正嘅普選啦，你咪大阿爺咯，擺出嚟傾，我願意啦，我哋最愛國㗎啦，這個國家安全法立咪立咯，有乜所謂？你又唔做呢啲嘢，咁你而家喺我角度，我再。又隔咗兩三年啦，我再睇你咪成班都係建制派有樣嘢講得啱啦，你班友都係呃飯食啫，你為份工啫嘛，咁你好型啦，尊貴議員啦，啲官又要同你食飯啦，又要同你傾偈啦，你行出嚟就議員前、議員前、議員後啦。咁如果你係做啲咁嘅嘢話，我寧願攬炒算啦，成嚿搞散佢咯。 攬炒啦，我都覺得攬炒啦呢一鋪。 咁所以再跳落個話題就係講佔中啦， 一陣翻嚟講啦。 翻嚟講啦， 大家好，我係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